大商场够规模，专门那个代卖骨灰盒。 对，骨灰盒，哪个商场卖骨灰盒啊？ 你搞多种经营啊， 多种经营也不卖骨灰盒。 那你卖什么呀？ 别的商场卖什么我就卖什么。 啊、你听词啊，自选商场他就卖大葱。 哎， 一头土里长，一头地上生，一头白，一头青，一头食了，一头空，那个一头吃了，一头扔。老板的买卖真稀松，你一年就卖一颗葱。 一年就卖一颗葱，我这商场非关张不可。 那你卖什么呀？ 什么都卖。 哎，不赖不赖，真不赖。这个老板还把棺材卖。 哎， 你们什么都卖吗？ 什么都卖，除了棺材什么都卖 啊。叮叮叮，当当当，老板那个专门卖手枪，卖手枪，卖大炮，卖火箭的，卖大炮。 别 看 了， 怎么了？什么都卖吗？ 我这整个一倒卖军火，像话吗？我告诉您、嗯、我干脆就冲你这个商场关了， 改棺材铺了。 哎，都改棺材铺了。 不开商场了吗？ 啊，不开商场了。 你什么买卖啊？ 棺材铺。不，什么棺材铺啊？ 什么买卖？你说。 开一个 什么呀？ 歌厅。开一个卡拉 OK 歌厅。 听词啊，打竹板、嗯、我就仔细听、嗯、棺材铺里边有歌声。 棺材铺里的有歌声像话吗？ 老板懂得生意经，把那棺材铺就改了歌厅了。 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没改没改没改、 哦、还是棺材铺。 哎，什么棺材铺？ 你说没改、 啊、我说是没改没改棺材铺。 那你什么买卖？ 棺材铺。 哎，这不得了吗？ 多少改棺材铺了？这我都让你给我气糊涂了。我这歌厅卡拉 OK 歌厅唱、啊 唱歌厅是吧？ 唱歌厅。 打竹板我就唱歌厅、嗯、卡拉 OK 最流行， 是 日本人来发明，现在世界都流行。 这都知道。 老板的是个现代派、嗯、追赶时髦速度快， 是 盖起了歌厅大建筑，你马上开掉了棺材铺。 没有棺材铺的事儿。 老板的歌厅真不错、嗯、云集四面八方客，进门来细参观，歌厅的条件不一般，有的咖啡屋、酒吧间，富丽堂皇真美观，彩球灯来回的转， 是 五彩缤纷真好看，是一会儿明一会儿暗，一会儿浓一会儿淡，一会儿隐一会儿现，情人们想干什么都随便，不信您就试试看。 没人试没人试，好好唱。 青年男女、嗯、到了歌厅 怎么样？ 自由自在好轻松， 放松放 松，听录音看录像、嗯、拿着话筒自己唱，自娱自乐自享受，自我欣赏美不够、嗯、年轻人热情高，一唱就是一通宵， 爱玩 累啦喘口气，吃点喝点算休息、嗯、都说那姑娘饭量小啊，到了歌厅吃不饱，买多少东西都嫌少，三口两口吃完了。别看歌厅消费高，专把高价东西挑，那个反正有点去报销，全都是咱傻老爷们儿掏腰包啊。 没错没错，到那会儿都是男的花钱。 您这个歌厅真叫好。 怎么样？ 还是一头大的一头小。 是吗？这就来了。 怎么了？ 又改棺材铺了是吧？ 我说你收入多支出少，一头大的一头小。 甭对付甭对付，老子弄着棺材叫什么，干脆是买卖全关了。 哦，你金盆洗手不干了。 什么叫金盆洗手啊？ 那你 咱们啊这样 啊， 我们家办事儿。 办事儿， 办喜事儿， 办喜事儿， 好好唱，唱好了我给钱。 听哪，哩哩哩，哗啦啦，说老板要娶妈，您娶的是谁？ 谁要娶妈呀？ 哎，那个老掌柜的给你找个后妈。 没听说过，本的老板娶媳妇儿， 你娶 娶一个年轻美丽漂亮的太太。好好唱，唱好了本子老板大大有手。 听着啊， 嗯， 来得巧来得妙、 嗯、 老板结婚我来到、 啊、 虽然说老板那个是个现代派、 嗯、 他的脾气有点怪，什么老理儿他都懂，结婚那个还按老传统， 喜欢这 前边铜锣开着道，后边那个抬着八抬轿，八抬轿真叫好，那么一头大了一头小。 娶媳妇有拿棺材抬的吗？ 抬错了，